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28章丢失的镜子第88集。 你在说什么呀？ 阿布福斯问。 有人派了一头拼鹿守护神来找我们。 这种脑子可以去当食死徒了，小子。我不是刚证实我的守护神是只山羊吗？ 罗恩说。 是啊。 哎，我饿了。 他的肚子突然咕噜咕噜叫起来。他便像是替自己辩护似的说。 我有吃的。 阿布福斯说。他走出房间片刻之后又回来了。拿来了一大块面包几片奶酪。和一壶蜂蜜酒放在炉火前的一张小桌上。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又吃又喝，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只有炉火的噼啪声、高脚酒杯的碰撞声以及咀嚼食物的声音。 好了， 阿布福斯说。这时他们已经吃饱喝足，哈利和罗恩昏昏欲睡地瘫坐在椅子上。 需要想个最好的办法把你们从这里转移出去。夜里不行，你们刚才也听见了。如果有人夜里在户外活动会怎么样？触响啸叫咒，他们就会像护树罗锅扑向狐妹子蛋一样扑向你们。我恐怕不能第二次再用山羊去冒充母鹿了。等到天亮吧，宵禁解除后，你们可以重新穿上隐形衣步行出发。 赶快离开霍格莫德到大山里去，在那里可以欢迎一星，说不定还会看见海哥。自从他们想要抓他，他就和格洛普一起躲在了一个山洞里。 我们不离开， 哈利说。 我们需要进入霍格沃茨。 别犯傻，孩子， 阿布福斯说。 我们必须去， 哈利说。 你们必须做的， 阿布福斯向前探着身子说。 是尽量远远地离开这儿。 不了解，时间不多了，我们必须进入城堡。邓布利多，我是说你哥哥想要我们。 火光照在阿布福斯的眼镜上，满是污垢的镜片突然变成不透明的平板一样的亮白色。哈利想起了巨蜘蛛阿拉戈克的那双瞎眼。 我哥哥阿布斯想要许多东西， 阿布福斯说。 在他贯彻他的宏伟计划时，人们经常受到伤害。波特，你快离开这所学校， 如果可能的话离开这个国家。忘记我的哥哥和他那些巧妙的计划吧，他去了一个这些都伤害不了他的地方，你并不欠他任何东西。 你不了解， 哈利又说。 哦，是吗？ 阿布福斯小声说。 你认为我不了解我自己的哥哥？你认为你比我还要了解阿布斯？ 我不是那个意思， 哈利说。疲惫再加上酒足饭饱，他的脑袋显得有些迟钝。 是他留给了我一项任务。 哦，是吗？ 阿布福斯说。 一桩美差？什么？令人愉快，简单易行，一个资历不够的小巫师不用勉为其难就能完成的事情？ 罗恩不自然地冷笑一声。赫敏看上去有些紧张。 我事情不容易，不容易， 哈利说。 但我非做不可。 非做不可？为什么非做不可？他已经死了，不是吗？ 阿布福斯粗暴地说。 别想这事儿了，孩子，免得你也步他的后尘。保住你的命吧。 我不能。 为什么？我…… 哈利觉得无言以对，他没法解释，便转守为攻。 可是你也在战斗呀，你是凤凰社成员。 现在不是了， 阿布福斯说。 凤凰社完了， 神秘人赢了，大势已去。那些假装不承认这些的人，是在欺骗自己。波特，你待在这里永远不会安全，他急不可待地想抓住你，所以到国外去吧，躲藏起来吧，保全自己的性命吧。最好把这两个也带上。 他用大拇指点了点罗恩和赫敏。 他们只要活着就有危险，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们跟你一起做事。 我不能离开， 哈利说。 我有任务。 交给别人。 不能，必须是我。邓布利多解释得很清楚。 哦，是吗？那么他把一切都告诉你了吗？他对你开诚布公了吗？ 哈利多么想说是的，然而不知怎么，这个简单的词就是不肯来到他的嘴边。阿布福斯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了解我的哥哥波特，他在我母亲的膝头就学会了保密秘密和谎言，我们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而阿布斯，他天生如此。 老人的目光转向壁炉台上的那幅少女画像，此刻哈利已经把周围打量清楚了，知道这是房间里唯一的一幅画，这里没有阿布斯·邓布利多和别人的照片。 邓布利多先生， 赫敏有点胆怯地说， 这是你的妹妹阿丽安娜。 对， 阿布福斯简短地说。 读了利塔斯基特写的东西。什么，小姑娘？ 即使在红红的火光映照下，也能看出赫敏的脸红了。 埃菲亚斯多吉向我们提到过她， 哈利说，想替赫敏解围。 那个老傻瓜， 阿布福斯低声说，又喝了一大口蜂蜜酒。 他认为我哥哥每一个毛孔都放射出阳光，哼，许多人都那么想。看样子，你们三个也不例外。 哈利没有说话，他不想说出几个月来困扰心头的对邓布利多的怀疑和犹豫。他为多比掘墓时就做出了选择，他已经决定沿着阿布斯·邓布利多指点的危险、曲折的道路继续前行。虽然邓布利多没有把他需要知道的事情都告诉他，但他只有深信不疑。他不愿意再去怀疑，他不想听到任何会使他偏离目标的东西。哈利碰到了阿布福斯的目光，跟他哥哥的目光惊人的相似，都是明亮的蓝眼睛，都像在透视被审视的对象。哈利觉得阿布福斯知道他在想什么，并因此而看不起他。 邓布利多教授关心哈利，非常关心。 赫敏低声说。 哦，是吗？ 阿布福斯说。 真是可笑，有多少我哥哥非常关心的人最后下场可悲，他当初还不如不管他们呢。 什么意思？ 赫敏屏住呼吸问。 不管你的事， 阿布福斯说。 但是这句话说的真的很重， 赫敏说。 你说的是你妹妹吗？ 阿布福斯狠狠地瞪着他，嘴唇蠕动着，像是在咀嚼他忍住不说的话。然后他突然打开了话匣子。 我妹妹六岁时遭到三个麻瓜男孩的袭击，他们透过后花园的树篱看见她在变魔法。她还是个孩子，还不能收放自如，那个年纪的巫师都不能。我猜那些男孩是被眼前的情景吓着了，他们从树林中挤了进来。我妹妹没法告诉他们魔法是怎么变的，他们就失去控制，想阻止小怪物再变魔法。 火光里，赫敏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罗恩看上去有点不舒服。阿布福斯站了起来，和阿布斯一样高大，因为愤怒，因为剧烈的痛苦，他突然显得很可怕。 他们做的事情把他毁了，他再也没有恢复正常。他不愿意使用魔法， 但又没法摆脱。魔法转入了他的内心，把他逼疯了。在他不能控制的时候，魔法就会在他身上发作。他有时候古怪又危险，但大多数时候很可爱，怯生生的，对人没有伤害。我父亲去找那几个混蛋算账， 阿布福斯说， 把他们教训了一顿，结果被关进了阿兹卡班。他从来没说他为什么那么做。如果魔法部知道了阿丽安娜的状况，他将被终身囚禁在圣芒戈医院里。他们会把他看作是对国际保密法的一个严重威胁，因为他精神错乱，在无法控制的时候，他内在的魔法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必须保证他的安全，并把他隐藏起来。我们搬了家，谎称他病了。我母亲负责照料他，尽量使他平静快乐。他最喜欢我。 阿布福斯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似乎一个邋遢的男生正在透过阿布福斯满脸的皱纹和纠结的胡子朝外窥视， 而不是阿布斯。阿布斯在家时总待在楼上自己的卧室里，读他的书，数他的奖状，跟当时最有名的魔法大师通信。 阿布福斯讥笑地说， 他才根本不愿意为他操心。他最喜欢我。我母亲没法让他吃饭时，我能哄他吃下去。他脾气发作时，我能让他平静下来。他安静时，经常帮我一起喂羊。后来他14岁了，当时我不在。 阿布福斯说， 如果我在，就会让他平静下来。他脾气又发作了，我母亲已不像以前那么年轻，结果那是个意外。阿丽安娜没法控制自己，我母亲被杀死了。